我现在来念神的话语，创世纪三章一到十七节。耶和华上帝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上帝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上帝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那里？你在那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肉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上帝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上帝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便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信步教会有第二学员们平安。我相信伊甸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应该都非常熟悉。没有把圣经读完的人，也一定知道伊甸园发生什么事了，因为它在圣经的第三、第四页。当然，非基督徒也知道伊甸园发生什么，因为好莱坞的电影也很喜欢拍伊甸园的一些故事。所以我今天并不打算从历史的角度来带领大家来研读伊甸园，而是要邀请大家从一个属灵的角度、属灵的眼光来看伊甸园。因为保罗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到十四节，我念给大家听，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而来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十四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和神有关的事情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新英美的翻译是，这件事情要有属灵的眼光才能够领悟。很清楚我们看见了，保罗教导我们属灵的事情和神有关的事情，和我们救恩有关的事情，我们必须要用属灵的眼光才能够领悟，才能够明白。也就是说，当我们在阅读圣经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我们对于经文意义的探索不能仅止于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好像在看报纸或者是发票一样，我们看报纸只不过想要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情，那么看发票呢，就想知道我们买东西钱有没有算错，我们不会从报纸跟发票里面看到任何的真理。但是对于 圣经中所记载历史事件，我们不能用这种方式来阅读它们，因为历史的发展它是来自于神的旨意，也就是说历史是用神在主导，而不是出于巧合。因为神是用历史来启示我们他对人类的救赎计划。所以当我们在阅读和伊甸园有关的经文，我们还必须要找出上帝通过伊甸园这个事件要告诉我们，要教导我们怎么真理，以及在这些经文的背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属灵意义在，也就是伊甸园的事件和主耶稣到底有什么关系，神透过伊甸园所发生的事情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救赎启示。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载的，凡指的我的话都必须要应验，路加福音24章44节。既然主耶稣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旧约里记载了许多和他有关的好消息，我想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就有这个责任和义务，要在伊甸园里面找个，我们要找看看到底有没有和耶稣基督有关的福音。虽然今天我们要从属灵的角度、属灵的眼光来看伊甸园，但是这并不是说伊甸园里所发生的事情只是一个虚构的神话故事或者是寓言故事。曾经有一位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他在讲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故事的时候，他把红海的水形容成只有人的膝盖那么高而已。我们都知道红海的故事嘛，神将红海分开，那以色列人可以过去嘛。可是因为这个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他可能比较相信科学，不像不相信神迹奇事，就他就形容红海的水就人的膝盖这么高。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因为希伯来文的红海这个单字，它的发音和芦苇草的发音是很接近的。如果大家对植物有研究就知道，芦苇草基本上都是长在沼泽或者是溪流旁边，沼泽跟溪流的旁边其实它的高度都不高。所以这位儿主老师告诉小朋友说，以色列人并不是过红海，而是经过高度不高的河流而已，所以他们当然可以很轻易的过去嘛。结果呢，就有一位小朋友举手说，老师在这里面真的有神迹出现哦，因为这么低的水都可以淹死所有的埃及军队，这个不就是最大的神迹吗？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到，有一些基督徒很喜欢从一个科学的角度来解释神超自然的作为。当然我认为用科学来解释一些神迹奇事，我认为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是可以接受，因为我本身都是学物理的，就我很 重视科学，也很重视理性跟逻辑。但是重点是他们的动机，重点是这些人的动机。对于这些人而言，仿佛圣经中出现神迹奇事就会让人误以为圣经中所记载的都是虚构的神话故事。其实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想法，因为神赐给我们理性和智慧，并不是要我们去抵挡或者是怀疑神的话，而是要我们使用理性去相信和认识神在圣经里对我们启示的话语。既然圣经是一本超自然的作品，是神自我启示的话语，所以里面记载的神迹奇事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从无创造万有的独一真神，这个是神迹奇事，同时也是一位因爱而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的神，这个也是神迹奇事。同样的，也是一位在末日将会从天而降，把新天新地带到世上与我们同住的神，而在那里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哭嚎和疼痛，而那新天新地也是我们基督徒今生最大的盼望，这个也是神迹奇事。而这一些神的作为当然都非常详细的记载在圣经里，所以圣经神的话语当然都成为了我们基督徒信心唯一的内容。因为我们不是相信所看见的或者是人的理性所能够明白，而是相信所听见的福音。看见才愿意相信的人是相信自己的眼睛还有自己的经验，明白才愿意相信的人是相信自己的理性，而只有单纯相信神话语的，也就是圣经的人，才是真正信靠神的人。大家知道吗？刚才我来教会的途中，其实 我家离新福教会很近，大家在红卫那边而已，走过来不用10分钟， 我在走过来的途中竟然看见有一只老虎在马路上跑，大家相信吗？竟然看见一只老虎在马路上跑，小朋友相信吗？看见一只老虎它跑，当然这不是真的，我只是做一个比喻而已。刚才我这样的一个描述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人会相信，小朋友可能会相信，可有些人就是不相信。不相信的人当然就相信自己的大脑，因为你们的大脑、你们的理性或者是你们的经验告诉你们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而那些因为我这么说就相信我的人才是真正相信我的，不是吗？我怎么说就怎么信的人才是真正相信我的人。同样的，圣经怎么说就怎么信的人才是真正相信上帝的人。所以今天我就要邀请大家，我们要一起用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伊甸园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我们要一起来寻找在伊甸园里的福音。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要感谢你在这样的一个新年的假期，我们依然可以在这里来敬拜赞美你。主要也求你的灵持续来引导我们，关照我们，开启我们的心，主要也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你的真理。也求主按高孩子的口，让孩子可以把你的话语传讲的更清楚更全备，愿现在所在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我们翻一下圣经，在何西阿书六章七节。在旧约圣经的1061页，何西阿书六章七节，旧约圣经的1061页，1061。大家翻到，我念给大家听。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在这节经文里面，清楚看见了，应该没念错吧？没有。我们看见经文提到了亚当被约，而且我们大家对伊甸园都非常的熟悉。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想一想，神什么时候和亚当立的约？但答案一定是在创世纪，在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的16到17节，创世纪第二章16到17节，我念给大家听。耶和华神，应该这本书可能是写上帝。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了神和人之间有了一个约定。虽然我们人类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所以我们拥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从来没有给人完全的自由。16节，神说你可以随意吃园中所有的果子，这个时候神给了我们选择的自由。但是马上在第17节，神又说：“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这个时候呢，神又给了我们命令，这告诉我们，当神给了人自由的同时，他也给了我们限制。这个和现代人所高举的自由完全的不一样。现代人所高举的自由是没有限制的自由，只要我喜欢，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我最大。但是真正的自由却不是放纵的自由，而是有限制的自由。就如同这段经文所讲的，神仿佛是在跟亚当讲说，伊甸园里，你在伊甸园里你可以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但是有个前提，就是你必须要遵守我的命令，否则你必定死。所以神和亚当所立的约，它的内容就是守约的顺服神的，你就可以得生命，你可以继续与神同行；背约不顺服神的，你则会受到死亡的咒诅。所以伊甸园中的果子其实是神对亚当和夏娃的一种试验，神要透过那个禁果来试验亚当和夏娃的心有没有完全的顺服他，有没有完全的以神为中心。换句话说，伊甸园里的果子并不是像西游记里孙悟空 所吃的蟠桃一样。他知道那个蟠桃可以长生不老，又或者是海贼王里的那个恶魔果实。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什么是恶魔果实，一样具有神奇力量。那些是神话故事和漫画，而且不应该和圣经中的真理混为一谈。也就是说，伊甸园里的果实其实是神用来试验人类的工具，测试我们是否愿意遵守他的诫命，而并没有具有而不是具有神奇的果效。明白？我们可以想想，如果亚当在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前，并没有分别善恶、分别对错的能力，那么他又如何能够遵守刚才我们看见的神在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的命令呢？因为遵守神的命令就是善，不遵守神的命令就是恶。就像是我叫一个小朋友去买一颗青苹果，大家知道苹果有青色跟红色，所以那个小朋友在买苹果之前，青苹果之前，他必须要先能够分辨颜色，否则他很有可能买到红色的苹果，因为他不会分辨颜色。同样的，如果亚当和夏娃在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前还无法分别善恶，无法分别对错，那么他又如何能够选择顺服神的命令，这件事情才是对的呢？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在做选择时，都一定有标准在我们里面。比如我们要买股票，判断的标准就是来自于我们事前对股票的研究。比如我们要选择，我们要看，比如我们要结婚，我们判断的标准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感觉。同样的，当我们选择要不要遵守神的命令，这个时候呢，判断的标准就是我们的良心或者是我们的道德。这也就意味着，当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其实早就已经把分别善恶、分别对错的能力放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上帝可以分别善恶吗？当然我们人也是可以分别善恶。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上帝说谎，骗我们说果子具有分别善恶的能力呢？当然神非人了，他绝对不可能说谎。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确有让我们分别善恶的能力，但不是在知识上，因为我们被造的时候我们就拥有分别善恶的能力，而是在我们的经验上，不是在理性上，而是在经验上。大家知道全世界最冷的城市在哪里吗？大家有百事通，最冷的城市在哪里吗？在苏俄的一个叫雅库茨克的这个城市。大家知道他们的温度均温几度吗？它的均温是均温是零下负五十度。冷不冷？我们都知道很冷嘛，但是到底有多冷，我们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够知道。我们没有亲身经历，很冷对我们而言只不过是一种概念，只不过是出于我们的想象。事实上，如果我们真的到那里生活，我们就会发现到那里的冷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同样的，当亚当和夏娃因为违背上帝的命令吃了那不能吃的禁果，并且被赶出伊甸园，而且经文描述着创世纪三章十九节，你必和牛满面才能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当亚当跟夏娃被赶出伊甸园，要辛苦的过生活，还要面对死亡时，这个时候的他们就能够深刻的体验到到底什么是善，到底什么是恶。原先他们只知道遵守神的命令就是善，违背神的命令就是恶。但是当他们被赶出伊甸园，在生活当中真正的经历到劳苦和死亡，这个时候他们终于明白，原来善遵守神的命令就是快乐和永生，而恶呢，违背神的命令就是痛苦和死亡。就像是我们在以前的人要烧开水的时候，我们都会用一个不锈钢的一个水壶嘛。现在人会用热水瓶嘛，以前没有情况之下会烧水，而这个烧水的时候，我们知道水滚的时候都会有声音，还有呜呜的声音，而且还会有冒烟。而这个这样的一个景象特别容易吸引小朋友的注意力，小朋友觉得很好玩，所以父母亲都会特别叮咛小朋友，你不能碰，你一碰到的话你会觉得很烫，不止烫，你的皮肤可能还会溃烂。那么大家觉得小朋友会听吗？虽然他们知道不听话会被打，但是他们却无法明白什么是烫，以及什么是皮肤溃烂，所以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 基本上很多小朋友都会去碰。不过有一种情况，小朋友就绝对不敢再碰，就是当他们真正被烫过之后，渐渐感觉到痛，渐渐明白什么叫做皮肤溃烂时，他们就绝对不敢再碰热水壶。同样的，我们知道善和恶还不够，我们还必须真实的体验到善和恶所带来的两种极端的结果：永生和永死，快乐和痛苦。这个时候的我们才能够真正分辨到底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与恶对我们而言不再是一种空洞抽象的名词，而当我们能够真正汲取劳苦和死亡的教训，我们就能够真正遵守神的诫命。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必须要辛苦的工作，也必须要面临亲人和自己死亡，因为我们必须亲身经历什么是恶，以及什么是罪所带来的咒诅。但是同样的，相信基督而有永生的我们，在来世新天新地降临时，我们也能够亲身体验到什么是善，以及什么是善所带来的快乐和永生。所以我们可以很单纯的把生命树和善恶树当作是神和亚当立约的记号。神要亚当一看到生命树跟善恶树，就想到自己已经与神立约了，必须要完全顺从顺服神的命令。这就像是有些人结婚的时候会戴婚戒，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婚戒，我们可以告诉别人和提醒自己我们已婚的身份，并且要求自己要对另一半忠贞。同样的，神透过生命树和善恶树让亚当知道自己身为受造物的本分，要顺服创造主绝对的权柄。但是我们知道亚当在想要像神，想要当自己的主人，不愿意委身上帝的权柄，所以他就吃了那一个神用来测试人类、试验人类的禁果。所以呢，我们人类就被赶出了伊甸园，当然也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回到上帝面前。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创世纪3:23-24。创世纪3:23-24，我念给大家听。耶和华神便打发他们出伊甸园去了，耕种他们他所制出的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了，当人犯了罪离开了神，人就不可能拥有永恒的生命，因为生命树它所象征的意义就是神是一切生命的源头，所以人只有亲近神才能够拥有永恒的生命。但是我们刚才看到神已经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还有四面发火焰的箭，也就意味着人永远都无法再回到伊甸园与神同行。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人类就从此要对永生、对天国感到绝望了？当然不是了。我们可以看两节经文，创世纪3:7跟3:21。创世纪3:7跟3:21，我念一下3:7。他们二人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21，耶和华上帝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两节经文，其实我们可以从一个更广的一个救赎角度来看，或者是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两段经文。刚才我们所看到第七节，赤身肉体，它的原文其实可以传达出一种羞愧的语义在。如果家里面有2-3岁的小朋友，就可以发现到这些小朋友在洗完澡之后，常常喜欢光溜溜不穿衣服到处跑。我们应该都有这经验，而且重点是他们到处跑还不会觉得不好意思，父母亲跟他们讲说要穿衣服，他们还是不听。简单讲，你可以发现到2-3岁的小朋友对赤身肉体基本上是接近无感的，是不会感觉到任何的羞愧。但是相反的，当他们做错事情或者是打破东西的时候呢，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马上逃离犯罪现场，或者是躲起来不让父母亲找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怕别人发现了他们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刚刚大家所看到这两节经文也是一样，这两节经文仿佛是在告诉我们，当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之后，他们看见自己的罪，并且对自己所犯的罪感觉到羞愧， 而不是因为光溜溜没有穿衣服感觉到羞愧。大家如果看一下创世纪二章二十五节，创世纪二章二十五节，我念给大家听。创世纪二章二十五节，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我们可以看见哦，之前还没有犯罪之前，亚当和夏娃光着身体，并没有感觉到羞耻。但是当他们吃了禁果，犯了罪之后呢，他们就开始觉得羞愧，并且尝试拿树叶来遮盖自己的罪。虽然我们人尝试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罪的问题，但是用树叶来遮羞，这种效果是非常短暂的，因为树叶很快就会枯萎。所以在二十一节，神亲自用皮衣给亚当和夏娃穿。三章二十一节提到了，耶和华上帝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能用树叶来遮盖自己的罪，但是神却用亲自做的皮衣来给亚当跟夏娃穿。我们看到，虽然在神的供应之下，亚当和夏娃必须要接受审判，但是我们也看见神并没有一发现到亚当和夏娃犯了罪，就马上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反而是先亲自替他们遮掩了因为罪而带来的羞愧。我讲这不就是恩典吗？而这段经文也同时指向耶稣基督他的救赎工作。罗马书四章六到八节，我念给大家听。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也是有福的。保罗告诉我们，这些罪人主耶稣像亲自用他的义来遮盖，来遮掩我们的罪，使得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都可以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被神白白的称为义。而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则是用了一种我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保罗用一种披戴基督的说法来表达我们已经拥有基督的义，主耶稣用他的义来遮盖我们。所以保罗用一种披戴基督，主耶稣，我们把主耶稣的义披挂在自己的身上，所以神看见我们就不是我们的污秽，而是我们身上耶稣基督的义。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伊甸园的事件不仅仅是在告诉我们人类的失败和堕落，也不单单只是在提醒我们要小心撒旦的试探，或者是警告我们不顺服上帝的后果。我想更重要的是要告诉我们这些体贴肉体的人，唯有依靠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再重新的回到伊甸园，拥有永恒属天的生命。事实上，今天的主题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其实亚当的堕落其实是神救赎计划的开始。我们来看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相信大家都很熟这节经文。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你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段经文经常被人称为最初或是最原始的福音，也就是神给我们的第一个好消息。因为在这里神似乎在预告着他将会对人类进行拯救，邪恶的力量将不会永远支配着人类。而在那边女人的后裔当然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说法，在圣经里面一般都是讲男人的后裔，基本上很少会提到女人的后裔。那么这位后裔是谁呢？当然保罗已经告诉我们，这位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那些应许本是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神并没有说给众后裔，好像指着多数，而是说给你的一个后裔，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保罗清楚告诉我们，那你的后裔并不是指复数，而是指单数，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而另外三章十四节我们可以看一下经文，有描述到蛇将会终身吃土。而在圣经里面，吃土常常被用来描述着战败者被羞辱的景象。圣经里面常常描述吃土的那些经文，常常是和战败者被羞辱的景象连接在一起。所以透过14到15节的经文，我们看到这一个最原始的福音启示了我们神的救赎计划。 神告诉我们，女人的后裔，也就是那一位将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他将会击倒撒旦，并且要把我们从死亡和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或者到这边，我们可以发现到，其实虽然我们人类一直处在悖逆的状态，但是神依然没有离弃他所创造的人，反而主动的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为肉身，代替了我们，承担了原本应该属于我们的罪责和刑罚。保罗说，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甚至愿意把他的独生爱子都给了我们，让他为了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或者在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都有自己的小孩，看到很多小朋友，所以我相信我们多少都可以体验到、体会到神为了要拯救我们这些不可爱的罪人而牺牲自己爱子的那种痛苦。我爱上帝，我有个小孩，他现在是高二，他叫逸轩。我爱上帝，我也爱我的小孩，但如果要我牺牲我的小孩来成就神的旨意，我是绝对做不到。事实上，我宁愿选择牺牲自己，因为我知道我绝对无法忍受失去小孩的痛苦。但是神却这么做，说就算他知道他所爱的这些人在今生都不可能成为圣洁的人，但是神却仍然定义牺牲他的爱子来拯救我们。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也是无条件付出的爱。同样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因为爱我们而愿意把他自己献上，成为那永远永恒的赎罪祭。当我们提到主耶稣受苦的时候，其实常常我们会把焦点放在他的肉体上面，比如大家最喜欢看的电影就是双手双脚被钉住，就还有血从那边流下来，就变成是限制级。当我们都会把主耶稣的痛苦放在他的肉体上，不过或许对主耶稣而言，最大的痛苦并非来自于肉体，而是来自于他的心灵。我们可以从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就可以看见，他替我们这些罪人所背负的刑罚和痛苦是有多么的沉重。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14章32到36节。马可福音14章32到36节，新约圣经70页，新约圣经70页，马可福音14章32到36。马可福音14章32到36，我们翻到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32到36节，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这段经文描述着主耶稣在钉十字架行的那个晚上，主耶稣向天父祷告的时候极其难过，心里忧伤，几乎要死，甚至经文提到想求神撤掉那杯。圣经中里面的杯经常代表的是神的愤怒，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主耶稣不仅在肉体上要承担所有人的刑罚，在精神上也要面对神的愤怒，因愤怒所带来的恐惧和惊惶。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才会绝望地讲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主耶稣受洗的时候，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但是现在却因着我们的罪，神却将所有的愤怒和惩罚都集中在耶稣基督一个人的身上。我想我们绝对无法体会到，在永恒里世界还没有被造以前就已经在一起的圣父和圣子，他们分离时的那个痛苦。大家知道吗？在以前我小朋友还小的时候，可能是三四岁的时候吧，我最常做的噩梦是什么？大家应该也会做一样的噩梦。小朋友还小的时候，我们最常做的噩梦是什么？还是我最常做的噩梦就是我的小朋友不见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这样的噩梦。今天这一篇讲章，其实我也在其他教会和大家分享，别的教会分享过，虽然已经讲过几遍，不过我的内容都会针对不同的听众做一些修改。而每次我修改讲章时，其实最让我感觉到困扰，就是如果能够用一些比喻或者是词汇来让大家可以更清楚地感受到主耶稣在肉体上所承受的痛苦，以及他内心里面的煎熬。但是我发现到这件事情我根本都做不到，因为主耶稣并不是承担一个人的刑罚，而是承担所有相信他之人的刑罚，所以他所经历的痛苦，所承受的痛苦，根本就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也没有任何人可以透过想象来体会。然而主耶稣却定义要背负我们众人的罪，代替我们承受原本应该属于我们的刑罚和痛苦。这就是主耶稣对我们的爱，也是神对我们的爱。若不是神主动赐下他的恩典，那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成为一个无罪的人，我想现在的我们仍然会在自己的罪中，而等待我们的则是那在地狱里永恒痛苦的刑罚。今天我们看的是创世纪的第一卷书卷、圣经的第一卷书卷创世纪，而圣经的最后一卷是什么？启示录。在启示录的21章跟22章里面提到了新天新地，提到了新耶路撒冷。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的22章1到2节，直接放到最后一页就可以了。创世纪22章1到2节，新约圣经375页，启示录二十二章一到二节，新约圣经的376页，我念给大家听。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的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我们看到这里的描述是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的一个场景，一个环境。大家可以发现到新耶路撒冷和什么地方很像？伊甸园和新耶路撒冷，它都有生命树，还有河流。伊甸园有4道河流，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地方都有神的同在，神是和他的子民生活在一起，所以很清楚我们可以知道新耶路撒冷就是伊甸园，伊甸园就是新耶路撒冷。不过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地方我们做个比较，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到这两个地方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异。大家发现到新耶路撒冷和伊甸园的差别在哪里？有个差异在，很明显的差异。我们看见了，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只有生命树，而没有分别善恶树。到了新耶路撒冷，分别善恶树不见了。为什么？因为靠着主耶稣在地上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他已经代替了我们通过了神的试验。主耶稣已经代替我们通过了神的试验，却在末日，当我们再回到伊甸园，也就是新耶路撒冷，神不需要再测试我们。首先的亚当没有遵守行为之约，但是在末的亚当耶稣基督，他却替我们完成了。大家应该知道希伯来文的人类，它的发音就是亚当，就是亚当。所以主耶稣成为人，就是为了要完成亚当他所没有完成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圣经的排列其实非常有意思。圣经的第一卷书卷创世纪告诉我们，原本我们人类是和神生活在一起，但是因着亚当的堕落，我们人被赶出了伊甸园这个有神同在的地方。而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卷启示录，则是在预言着在末日我们人类将会再重新的回到伊甸园里与神同住。所以整本圣经的头和尾当然是互相呼应的，而夹在中间的部分则是在告诉我们人类如何能够再回到伊甸园的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就是透过伊甸园里的第三棵树。不过这棵树当时的亚当和夏娃看不见，只有现在的我们凭着信心之眼才能够看见。 在前面我们有提到分别三恶树，它可以指向真理，生命树呢，它可以指向生命，它们其实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工作，指向耶稣基督这个预表。再让我们看进哪一节经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真理有了，生命有了，就还少了一个道路。所以那第三棵树就是用木头做成的十字架，唯有借着那十字架这条唯一一人的道路，我们才能够再重新回到那充满欢乐的伊甸园。我讲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讲说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完全不一样，只有基督教才能够带领人真正进天堂，因为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通过神对人类的试验，不是妈祖、关公、释迦牟尼等这些宗教偶像，因为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承担罪人的罪，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能力拯救人，因为他们都不是真神，而是人，是人所幻想出来的假神。唯有借着耶稣基督这一位神的独生爱子，我们的罪才能够真正得到完全的赦免，并且可以在末日复活，得到永恒的生命。现在弟兄姐妹们，保罗说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我们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能够使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换句话说，整本圣经其实 都在教导我们，只要我们得着基督，就如同得到永生。但是问题是，我们渴望永生吗？我们渴望再回到那一个有神同在的伊甸园吗？我们来看两节经文，创世纪二章九节，创世纪二章九节，创世纪二章九节跟创世纪三章六节，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这两个地方。创世纪二章九节跟创世纪三章六节，创世纪二章九节跟创世纪三章六节，我念给大家听。创世纪二章九节，耶和华上帝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园子当中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创世纪三章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那个树上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够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也给她丈夫吃了。这两节经文比较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园中所有的果子，他们都是怎样悦人眼目，而且是好作食物。简单来讲，他们都非常吸引人，也包括那一个生命树上的果子。也就是说，生命树的果子并不是像那种大家有些小朋友很讨厌喝药水一样那种令人作呕，不是，而是像人世间最美味的食物，让人看了就会流口水。但是我们也看见，但是人却不愿意寻求永生，只想要成为神，当自己的主人，只想要追求能够满足自己欲望的人事物。就像有许多现在有许多基督徒一样，把永生当作次要，而把今生的喜乐和满足当作首要。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只喜欢思念地上的事，而不喜欢去思念天上的事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亚当会犯罪，他会轻看天国的福分，坦白讲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时候他是和上帝一直生活在一起，所以他根本就无法体会到，无法真正明白到底什么是死亡所带来的痛苦，以及汗流满面才能够生活相信才能够生活下去的那种压力跟辛劳，他无法体会，因为他是跟上帝非常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但是现在的我们应该对于死亡和辛苦工作应该非常有感才对，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新冠肺炎，我们现在都要戴口罩的疫情一直在威胁我们，而工作上我们也不断被老板给压榨，常常需要超时工作，还要加班，还没有加班费，就算有加班费薪水也只有一点点。但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的眼目还是喜欢看着地上的咒诅，而不喜欢仰望天国？我讲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体验过天堂那永恒的喜乐和满足。启示录七章十一到十二节， 有一段天上的描述，我念给大家听。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上帝，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家可以想想哦，整天在神面前颂赞神、感谢神、赞美神、高举神，会不会很无聊？为什么我们觉得很无聊？因为我们还没有在天国真正和上帝真正的生活在一起。我们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喜欢从人自己的角度、地上的角度、地上的经验去思考天上的事。比如地上有电视、有电影，天上没有，所以天国很无聊。地上有电玩、有动漫，天上没有，所以天国很无聊。地上有 FB 和 LINE， 天上没有，所以天国一定很无聊。的确哦，在地上有的享受，天上却没有，因为地上有许多的偶像，但是在天上只有一位独一真神。但是我们也别忘了一个在地上和天上最重要的差别，在天上我们是和那一位能带给我们永恒喜乐和满足的上帝永永远远生活在一起。我想我们都有热恋过的经验嘛，谈恋爱一定会有一个热恋的过程，虽然现在很像老夫老妻，不过一定有热恋过的经验。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哦，那时的我们会分分秒秒都渴望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我们会舍不得离开，会觉得说时间怎么过这么快。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到，只要我们能够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任何事情，我们都会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幸福。而我们之所以能够感觉到幸福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在做什么事情，而是因为我们和自己最喜欢的人在一起。相反的，如果我们和讨厌的人在一起，就算是出国坐头等舱、住六星级饭店、吃米其林三星的美食，我想我们都开心不起来。所以我想在天国里的我们也是一样，重点是我们是和我们最爱的神，也是最爱我们的神生活在一起。所以就算每天在上帝面前、在基督面前歌颂他、赞美他，我想我们也会觉得是一件最幸福、最快乐、最满足的一件事。所以不管在天国里的我们生活是如何，会有怎么样的生活，有点一定可以肯定的，天上一定比地上拥有更多的喜乐，因为神不仅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他也是我们一切喜乐的源头。拥有神，我们就一定能够拥有那取之不尽的喜乐和满足，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当我们再回到伊甸园，圣经说神将擦去我们的眼泪，将不再有死亡和咒诅，也不再有悲哀、哭嚎和疼痛。我们不需要在对地上不公不义的事情感觉到愤怒或者是无奈，也不需要在辛苦工作才能够糊口，也不需要在对死亡感觉到恐惧和悲伤，因为在伊甸园里是那一位赐下生命和喜乐的神，完全公义和圣洁的神自己在做王。而那伊甸园、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也就是那天堂，就是我们基督徒今生最大的盼望。愿主快快来。我们想要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要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主要来成为我们的中保，让我们可以靠着他完全的顺服，完成那行为之约，主要并且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可以成义成圣得荣耀。主啊，你是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那我们无论或是或恶做什么，都是为了荣耀你而行，以你为我们生活中心、生活目标和一切喜乐的泉源，以及将来那永恒的盼望。因为就在你里面，我们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安息。愿现在受那荣耀都归于那赐给我们丰盛恩典又保守我们到底的主。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